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抚平强强的心情，他现在心情在极端的暴怒当中。 但我知道在哪里， 在哪？ 我在鞋柜上有看到 鞋柜， 在楼上的鞋柜啊， 楼上的鞋柜。 因为他今天准备要直播的时候，遍寻不着录音间里面那一个直播架子，然后他就 非常星期五就在上面， 他就整个炸开了。 What？ 星期五那个不是楼下？这不是我们就是现场直播专用，就是在他只能摆着，他只要去别的地方就是不对。 我看一下现场展， 派你去展招 go。 为什么是展招？ 我是包今天啊。 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12月11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大家好，咋办不哎？领酒啊不哎？放尿啊不哎？放屎啊不哎？ 管好多。谁 先挂不哎？哑铃啊不？ 今天呢，一样从10点开始的青春点点，会直到1点为止。第一个小时呢，帮大家哈利路亚。第二个小时呢，来算塔罗牌。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旗舰版的青春点点点。 Oh yeah！ 虽然说呢，在节目开始前，强强在瞧他的直播瞧得非常不顺，可是他现在依旧是成功的在直播当中。所以你想看的话，还是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就可以看到他在录音间里面蹦蹦跳愤怒的画面了。 我没有愤怒了啦。 昨天呢，就是去强强家的新家开了新居落成派对， 是 觉得非常的棒。 是，谢谢。 觉得强强真的是很会做菜的一个人，好棒哦！ 狂贺狂贺， 展昭马克回来了，你好棒！给他一个掌声。 马克帮你的棒棒拿回来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把它切换过来。到底是谁把它拿上去的？ 我必须要说，这个电台人习惯不是太好。 这大家都就这样做节目，都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靠脸吃饭的人，大家看不到我们的脸怎么办呢？ 没有，就其实就是只是呼吁大家，就是好习惯要养成。 对啊， 就是 物归原位很难吗？ 你从哪边拿东西，就再把它放回去，也不是，其实也没有说这个东西不能拿，它不能离开哪个地方，就你借完再把它放回去。 我规定它就是不能离开这间录音室，以后是我规定。哎，你不喜欢这个的，这是茉莉花茶，而且是无糖。嗨，嗯，好，东西找到了，强强开心了，强强可以下班回家了， 强强可以开心做节目了吗？ 强强一直都很开心啊，看到你是我这辈子最 狂贺 第26件开心的事。 10:09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蓝又时的听说听说。 便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好久，忘记是什么时候，好多话你都说错，其实你不爱我。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听说听说，你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不说出口，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听说

天马行空全球庆功盘，华纳。 我是 Angela 张韶涵。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青春点名部，我们来帮大家哈利路亚的时间咯。来帮大家加油打气的时间到了， 给你满满的 哈利路亚、yeah. 好的，今天呢就只有两个人想要哈利路亚。他说他是桃园的杏树，杏树说希望爷爷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以及自己的插画工作室一切顺利。 说到爷爷身体早日康复，因为季节在变化，然后到了快过年，就是如果你家中长辈的话，要多多注意他的身体状况，血压那些都要多注意。 哎，我发现我在念这张纸的时候，我的光特别的好，因为它会反光。 那你待会就把那个白纸放你下面打光啊。 好棒啊！好，第二个是丽华想要祝光宇哥生日快乐。 大家怎么知道真的是他的生日啊？ 对啊，他这么 怎么确定的？ 他这么神秘的一个人，你们怎么知道他的生日到了？还是你们就随便自己定了一个日期，想说啊，我就把今天当作是光宇哥的生日吧。 十点十八分，你需要嗨鲁瓦吗？你需要大家帮你加油打气吗？或是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想要说出来，我们帮你秀秀跟拍拍，都欢迎你。 秀拍 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留言，我们就可以帮你嗨一下。当然，如果你想要直接讲话，也可以直接 call in 给我们02-2363-9955 当然，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直接留言，我们也可以帮你哈一下。 我有生意了。林 木雅美 不是，慧芳说她脊椎开刀，要帮她哈一下。 哇，脊椎开刀感觉是大手术耶。 这是大手术，祝你早日康复，一切顺利。 小明说，玛丽强强好久不见，今年只剩下1728000秒，我想可能又少了一点了、嗯、他说可以希望过得顺顺利利。 干巴爹， I can't believe it， 居然有人发问这个问题。 喂，会惹毛我了吗？ 乔治强强，你什么时候会想要结婚娶老婆？ 不想，这辈子都不想。 话说呢，就是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那种非常传统的长辈问到关于结婚的事情。嗯，所以就是就算有很多的访问啊，或是反正在之类蕊稿的时候，我都会说其实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什么人会问，过年亲戚也已经都不问了。 对， 直到我前天，我昨天去那种就是很传统式的那种洗头150，就那种家庭式的洗头的 阿上洗头店， 我居然在那边经历到了关于结婚就是要被一个陌生人逼的这件事情。 陌生人问这种事情其实还蛮， 而且我觉得说 come on， 我是来洗头的，你可以冷静一点嘛。还有一边洗头之后就是说，就是会开始问你几岁啊， 啊你几岁啊， 啊过年到了，年前你单身哦，那年前有要结婚吗？他直接跳过，就是 但年前你要结婚，你单身哦，你年前要结婚，这才短短的三个月。 没有，他就是没有，他就说直接跳到说你直接就说你还没结婚哦，那你过年前有要结婚吗？就是真的很传统的那种人，他就觉得说你可能年过年前你要完成什么终身大事什么之类的。我就说， 啊、 我就说哦，我没有啊，我没有对象，没有要结婚哎。他说你没有交男朋友？我说没有。你知道在洗头的时候啊，就是传统不是你坐在那边洗吗？ 坐洗。 对，然后他居然就顶按我的那个天灵盖说：“你眼睛长在这啊？”你说惊不惊人？ 年轻的人阿桑还是 就是老人呢、啊？就老人 说 啊、哦，我看你这个眼睛塞底加啦，然后就按你的头顶， 再按塞底加啦，戳这里。 对，然后我就这样。 那你该当时就说，哎哎，好痛好痛，我的眼睛进水了。 不是，我就是太久没有被问到了，我就又不认识他，我就有点 你没有生气哦。 因为完全不认识的人，你就觉得他可能也是很无聊找话聊，就也没什么，就是那种很， 而且就是长老人家， 就是传统的老人家哦，啊，就他就开始会说你这样不行啊你，那你单身哦，你有每个月要把钱给你爸妈吗？ 这干你屁事、 啊？给多少啊？有二分之一吗？ 这就是八婆会聊的话题， 是三分之二吗？哦，给这么多，很棒哎，然后就是会趁机就搞一下自己的儿女等等之类的。 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就会天马行空的乱掰故事。应付他，因为我下次也不会再遇到他了。 哦，他就有遇到说，哇，那就开始问说，你都没有结婚，你爸妈不担心哦？那你家有几个人？就开始问说， 25。 然后我就会说，比如说我就一个，他说哇一个，然后他就来说，那他们就是之后都是你的哎、欸。我就说昨天那个对话 太远了，太远了。 那个对话非常神秘。他说：“哦，都留给你，都只有你，你就都给你，都没有给你抢。” 天哪！ 然后他就说：“哦，我讲话是这样，不过也是事实啦。”然后就我就觉得他 白目阿姨 他活得很混乱。我就想说：“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 你没事可以不要乱给人家洗你的头吗？你的头只有我能洗。” App 上有人说、台湾人真的非常爱问这些。对啦，我觉得因为我是可能这几年来就是几年被问一次，所以可能不会就是那么的生气，但如果你真的是活在一个你就有这样的亲戚的人的家里的话，我真的是要给你拍拍你的肩膀，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哦。 嗯，其实我觉得遇到就是直接了当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不用管他们要不要客套干嘛的。 没有啊、我后来有说就是哦，我没有要结婚啊，所以我不急，所以他就开始就是。 可是因为你是跟陌生人在讲这件事，但如果跟家里面长辈，有时候你会不想要太强硬，或是你想要和 以和为贵， 尊敬长辈，你可能就不会这么坚决的表达你的立场，可能就敷衍两句，想说啊，哦，有啊有啊， 洗头又一定要经过，一定要洗头、冲头， 很长的时间， 还要吹头发。 因为家里面的其他长辈逼你的时候，你根本无处躲，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你总不能臭脸走掉，你还要装得很有礼貌。 那可以装气喘发作吗？ 不行。 这样也不行， 蹙眉头啊！ 哦，对，大过年的， 对啊，这时候我觉得现在可以学着表达自己的立场了。 你刚刚要我揣摩阿尚跟阿北跟你聊天，我才跟你聊几分钟你就受不 了。 不是，他应该会接续下一个话题， 他 怎么会一直绕在 那儿？他们一个话题会绕很久。 听众可能不知道他刚刚问我什么， 因为刚刚强强就说来来来，你问、你问，我就说哦，就想整个在洗 头。我现在假装我是客人 啊、然后先说，哎，今年几岁啊？ 哦，我30了。 你30了，看不出来哎、欸！ 哦，是哦， 应该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吧？ 哎，对啊。 哦，你这看起来很年轻，你30哦？ 哎，嘿啊嘿啊， 30几年次啊？ 1986， 民国 75， 30真是看不出来哎、欸。 下一题，下一题，我就想说，阿姨不会一直在同一题， 会， 阿姨会换，她会立刻接续其他的话题。 哦，30哦，啊，你在做什么哈？ 哦，我工程师。 工程师哦、我儿子也工程师哎、 哦。是哦，他读什么学校的？ 可是我跟工程师不熟，掰不出来。 随便 比如说，掰。 玄奘，玄奘，假设。 他念玄奘的啦。 哦是哦。 你念哪里呀、啊？ 我国外回来的。 你国外回来？ 嘿嘿嘿， 那你不就你家很有钱？ 哎，还好，小康小康。 小康，那你爸妈在做什么的、 啊？我爸妈哦，我爸是那个技师。 技师？ 哎， 那、啊、你爸几岁生你啊？ 我爸哦，我忘了，我不知道，也没有算。 哦、 欸，我爸是机师， 哪 搞错了？阿刘力，搞错了，就是乱掰。遇到这种事情，你就开始演出戏嘛，乱掰自己的身世嘛。 玉珍想要他艾丽的书可以卖得很好，可以大卖。陈浩说呢，他星期二要挑战赶两部首映会。 嗯， 怎么赶两部首映会啊？一部七点，一部九点哦，怎么可能来得及？ 就最后结局不要看啊。 那你何必去看？那个点是什么？ 为什么 要这样？这有什么好爽的？ 我不知道。 婷婷说明天第一天上班，希望顺顺利利。我看一下哦，哦，还有就是会被介绍根本不是他的菜的人给他。 我觉得长辈介绍人给你也是蛮烦的。 嗯，希望婷会希望玛丽跟乔治可以帮我哈，我可以早日搬出去住，然后呢工作上不会再被讨厌我的同事乱造谣一些我根本就没有做的事情。 既然都要造谣，你不如去真的做那些事情，符合那些谣言。 吓到我了， 吓到我了。I love you no ha ha， 阿里山的蓝娃。却又冲动，山神眷顾着他，哈伊兰带领他一起过冬。他温柔浪漫，敢爱敢恨耶，他相信在这一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说没在怕的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 tonight? La la la, I love you no ha ha. Alexander la wa oh tonight. La la la, I need you no ha ha.山神眷顾着他，哈伊朗带领他一起波动。他温柔浪漫，敢爱敢恨耶，他相信在这一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说没在怕的 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You know who is that girl tonight? Love and power. I love you, no hide. Alexander Lawa, oh tonight. Love and power. I need you, no hide. 10:31，你要哈利路亚吗？有三个方式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或者是在抢条的直播下方留言，各种方式你可以挑你最喜欢的。 有人说，如果他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他都会以假笑带过，他们就会知道知难而退。 那你的亲戚也是蛮知书达理的。 我就会以发狂式大笑来概括这一切，他们就会知道不要再惹他了。 他可能会啼笑。 好，有人要哈，希望小哈工作压力可以减轻，可以分一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嗯，就这样。 Gary 说希望乔治可以教玛丽使用一期直播，但你个人也没有在用一期直播啊，为什么要用乔，要什么要乔治教我？ 从来没下载过一期直播。 对啊，你那个概念从何而来？Jimmy 说希望你们不要再叠在一起打卡，身为宅宅的我很吃味。 你说你压在我身上打卡啊？ 你也可以叫你家人压在你身上啊。欸，我跟你说，你要完全压在一起很难欸，那个动作一模一样很难， 平衡感很难拿捏，而且你一定要很轻才有办法。 Sunny 说请帮我哈一下，希望这个天后不要再异常了，他觉得厚外套好难卖。说到这个，虽然说下礼拜据说会有低温来袭，可是今天都已经是12月11号了，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冬天欸。 现在是秋天的天气， 就是12月11嘞。 我今天才穿这样子出门，只有一点点觉得凉凉了。 我现在直播穿一件帽 T， 我快热死了。 嗯，有人要哈卡玛里，不对，卡米拉，卡米拉说希望明天可以不要遇到太多的神经病，还有不会经痛。 干巴爹。 然后 Jesse 希望身体快快复原，回家离开长庚度假村。 嗯，经痛的话真的是你生理期前大概三四五天就要提醒自己少喝冰的，不是从来那一天再不喝冰的。 哦，那一天我在跟我的房东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他就在喝四神汤，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喜欢喝中药类的东西吗？嗯，然后他说喜欢啦，怎么了？我说那你会喝 四物汤？ 不是四物，有一个活血，他说不能喝什么啊， 中降汤。 不是，他们好像就是说就是女生月经来是不能喝四神汤的。 哦，好像是。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能喝？ 因为你会可能会让那个血气太活络，还是 活血，对不对？ 就喷血。 那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里面的药材有活血的成分，嗯，所以你在生理期来的时候你不能吃。嗯，后来我会想说可是生理期来不是细胞剥落嘛，子宫内膜剥落，那个又不是真的出，就是流血。比如说我们有伤口，这样噗噗噗流血，嗯，那跟活血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你应该是加速它那个代谢，它明明就好好的，你干嘛给它吹下去？油门给它吹下去，它怎么会爆出来，欸？对啊，它如果血崩怎么办？嗯，但是我跟我子宫也没那么熟。 所以这个专业医学常识，所以生理期不能喝四物汤，不是四物汤，那个， 生理期有蛮多禁忌的，就生理期你也不能喝四物啊，其实你那个是要走了才能喝， 因为四物补血。嗯，也四物补血不是吗？ 反正我就知道生理期来很多不能吃不能喝 啊。你们女生好辛苦哦， 是不是？ 想要牵你的手去外太空，住在没人打扰的星球，是我的 baby lady， 你是我的 baby lady。 你喜欢麦当劳，知道饭即将要散， 虽然我不是郭台铭。 歌曲呢是来自于台湾爽乐团的 Baby Lady， 10:37，我们再帮大家哈利路亚， 继续来哈。 素爱说，希望明天的地特考试可以更加顺利。 什么考试？ 地特，地就是地理很特别。 少来，好。王碧珠希望她的女儿佩璇可以乖乖的在房间睡觉。 哎，碧珠有是不是有寄那个三个坚果塔给我们？ 那一箱柚子 也是碧珠吗？ 就是碧珠姐姐寄的。谢谢碧珠姐，还是我搞错了？是不是碧珠姐姐啊？应该是吧，因为碧珠姐姐有传简讯给我。 哦，那应该是吧。 是，谢谢你寄了这么多东西给我们。 修燕说呢，想要他明天全班的交换礼物可以换到好一点的。天哪，全班在玩交换礼物，不就要花一堂课的时间在那边换？ 如果你刚好换到了一个你很讨厌同学的礼物的话，你不是觉得很伤心？ 嗯 嗯，哎，我怎么会拿到他的这样？嗯，好，杨明伟希望他的同事小优一直经痛。 哈？ 不是啦，他是说他一直经痛。他说他想要哈这件事情。 我以为你想要让你的朋友一直惊痛，说你怎么那么坏啊你。 他想要哈这件事情冒号小优他一直惊痛，他们又要熬夜工作，不停工作，但他又不停的惊痛，不停的惊痛，但又不停的工作，希望小优的那个来不痛又流得很顺畅。 钟同学说，我想要哈下星期天气都好好的，心情也好好的。是经痛头一出，然后开始很多女孩跳出来说，我也要哈经痛舒服。 天气冷的关系，可能经痛就更不舒服，是不是？因为会就是更身体冷嘛。 我要封你为经痛大使。 是吗？我不知道啊。 没有啊。 不是啊，不是这样哦。所以天气冷不会经痛更难过。 我觉得天气好像没什么差别。 因为像 以前跟你身体的温度比较有差别。你身体寒、哦、你可能就比较难过，比较不舒服。 朱浩云希望日文可以变好。嗯， 干巴爹， 干巴爹哟。 你拼命找借口，假装收录在我，才下午4点多问我晚餐吃了没有，我一肚子的火，你身材有资格害羞。 没有人认识的字来说， 马上就发明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 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来自于夏雨桐。地特呢，不是地理很特别，是地方特考公务员考试。 呵呵， 祝你考试顺利喽。 也有一个人想要哈有关考试的，就是吴泽廷先生，他说希望明年警察特考不要改考科。 找一种没有人会说的话来说，找一种没有人认识的字来说，马上就发明一句新的话来说 喜欢我。 然后 Henry 说希望他他怎么他我同事韦恩虽然在这环境要让大家认同我们很困难，但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下去。 认同是什么？他 不知道，他没写。 是跟婚姻平权有关的吗？还是只是工作上的 认同 契合？ Henry 要不要说清楚一点，到底是什么环境又要认同什么事情呢？好，还有詹云说冬天用卫生棉比较不会闷，夏天会爆炸的热。 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用看棉条啊，毕竟用过棉 条。你到现在还没有用过，你还是不会用。 我试过但不太会用，所以我就又用回去卫生棉了。 因为我那时候。 但你可以尝试看看，如果夏天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嗯，好。 微微说呢，你们好，我想要哈老肥面试的工作可以顺利录取，然后我的工作也能够顺顺顺。 干巴爹。 你用这么近的迷茫的眼神在看你的直播留言，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看起来很像老头啊？就这样啊。 我没戴眼镜嘛，没有老头是要这样看。老头是要也很远，老花看不到。有人说，他说 in person 的 you are so tall， 他说我很高。 你今天根本还没有卡起来，他怎么说你很高？ 我坐着也。OK， 然后好没了。 5, 4, 3, 2。1, 2, 3, 4,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向后退一步。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心能重复用到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林的快乐送你快乐吗？如果你不快乐的话，欢迎可以加入我们的嗨路亚，希望我们可以让你快乐一点点。 是的，刚刚直播宕机，所以我又重开一次，大家可以滑，就是更新一下页面，就可以找到新的直播的地方了。好的，啊，刚刚哈的人留言不见了，因为宕机， 可能要重留啦， 重哈吧。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啊，好难。 要哈里路亚的人在哪里呢？在这里。他说，我是牛奶，我最近呢要准备博士候选人考试，请帮我哈一下，可以顺利通过。 博士候选人，嗯，什么叫做博士候选人啊？ 是可以进去的意思吗？进去念的意思吗？ 博士不是你考到博，就是你进入那个，就怎么样，修完那个课，然后写完论文，通过毕业了，就是一切 O pass 之后，就是 在做这个之前的作业。 博士候选人。你要先跟人家竞争考进去，是这意思吗？ 不知道，我从大学之后的事情全部都不太理解。我连地方特考，简称地特，我都是今天才知道。 神经解剖，简称神，神经解神解，我们也不知道。 他来解答了，博士毕业前要博士资格考，为什么啊？ 就可能我们跟我们入学资格考一样啊。可能啦，可能吧，就这个意思啊。你要读建中，你就必须跟大家一起先筛选到可以进建中的人。你要读博士，你就得先跟大家竞争，取得可以念博士的资格。好难哦，我这种低智商的， 哎。斯乐冰说他想要哈夜行动物好看。通过博士候选人考试才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博士要先资格考才能考毕业口试，差别在于可以不用再修学分哦。脑子好的世界真的是很多妹妹嘎嘎。 其实我们搞不好脑子也很好，我们只是没念而已。 哦，我确定我脑子真的不太好，我真的是很不擅长。 那你什么好？你什么子好？ 我没有东西好啊，贵州拍料料。我是真的很不擅长念书的人，我 可是你学历比我高哎、欸。 不是，那就是硬。 就是我更不会念。 不是，你们可能没有， 哦、 你可能 我不是不会念， 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在念、啊。 对，我是没有用心在念。 我就拼死拼活，然后就这样。 你是值得被疼爱的人，不需要念书的。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 士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老师啊，听说学校要开始教城市设计，哎，我也不太懂呢，怎么办啊？ 找洪金云教授啊，从机器人组装、城市设计到学习云端操作，简单上手。 有教授在家教，真好。 洪金云教授四十周年纪念套组，掩护购物中心限量独卖。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8240。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不好？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 施意男全新专辑《醒觉》，12月8号全面发行，十大音乐。 我是梁文音。 10:54，我是玛丽。 哎呦， 我是乔治。 待会呢，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浅浅的塔罗世界了。如果你想要算塔罗的话，欢迎打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建豪的《下一首情歌》。 经过了太多，只谈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想要匆匆，时间拼命闪躲，我都没有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还没了和弦怎么弹了下一首情歌。我 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合唱十一点零六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我是孩子王，我是你们的神。 哎，你知道吗？听说旧儿聚会算塔罗， 神经病的神，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救救你们众生。 救众生好硬哦。 救众生。 哦，我也救你的众生嘞。 不是，是救你的众生。 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个帮助或建议吗？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总共呢有22张塔罗牌，你就打电话进来讲讲你的问题，然后再从22张牌当中抽一张牌，希望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或帮助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请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啊，是多久后的事了？身上能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 02-2363-9955 今天你想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嗨，你好。 啊，我是想想。 什么？ 我是想想。 想想要算什么？ 我想算我以后的人生。 啊？ 想算我以后的人生。 以后的人生怎样？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高三正要准备学测的一个高三生。 是。 可是距离学测大概只剩下40几天，可能不到了。 啊。 可是我却想不出来到底是要考，是要考一般大学，还是要考科大，或者是要考警察。 嗯。 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 就是干什么，就是我读书是在读，可是变成说读的时候会想不到一个目标。 嗯，这三个考试考的东西都不一样吗？ 嗯，几乎是一样，只有警专跟学测是多了一点点的范围。 那你为何不三个都考呢？ 因为三个都考的话，变成说我必须要在学测跟统测的他的报名的时间就不一样。 那是什么让你无法做决定呢？ 因为我有跟我自己的就是爸爸父亲讲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当警察会很辛苦，然后可是 什么职业不辛苦呀，孩子？ 他就会这样跟我讲，然后因为他就开始跟我讲说，有一些就是以前他的同学，就是以前也当过，就是当警察， 嗯， 然后当了警察之后，就当到现在也要退休了， 嗯嗯，那不是很好吗？ 不是，他就说时代不一样，以前的那个时候人 没有啊。你先问你自己啊，你想做什么？你想干嘛？ 这是问题啊，就是开始不知道到底是要做什么了。 对啊，你有仔细想过去找过去，先找一些方向，大块的，慢慢的再细想，先大块大块大块把全不可能的、完全没兴趣的消掉，消掉，消掉。 嗯，本来就是删去法、啊，遇到事情遇到抉择就是删去法啊。你这样这么直接了，你只是一问一个大方向，我未来的人生会怎样？我怎么知道你未来人生会怎样？我不可能抽起来说，哦，你以后注定是一个卖豆腐的，或是你以后注定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对不对 ？Hello， 还在吗 ？Are you there？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他要嘛就是他没有认真想，要么他真的是想了也想不出个头绪来，就像你这样的其实很多。 对， 可是那个方向就只有你自己可以把它想出来啊。 通常会， 而且我刚听你们聊天、就是你家可能也不会特别的逼你啊，或是有些经济压力，感觉就是你还蛮自由可以选择的啊。 他是这样跟我讲，因为他说， 对啊，那你自由选择，你就更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可能要勉强自己的方向，你就是以你自己最有兴趣的，你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哦、 去找那样的资料，你想做的事情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就是你念书，你的考试是为了你想成为那样的手段， 呀， 它是一个帮助你达到目标的过程， 嗯，还是因为就是方向太广了，所以你才更难做决定。 对啊，因为、 可是方向广，你怪谁？方向广跟你自由还嫌 是没错。可是我大概体会得到这种想法，就是当你真的方向很多的时候，你反而会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个我大概能体会。但是玛丽讲的也没有错。其实如果你要厘清自己的头绪，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把每一个你有兴趣，你刚刚先用删去法把最不可能删掉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剩下，比如说剩下五个选项你有兴趣的，你再去细分每一个，比如说做警察，你去了解以后警察的职务要做些什么，他的那种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他的薪水是不是你想要的薪水，就这样去区分，把每一个列出来，你就去想说，哎，哪一个是我想过日子，哪一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形态，哪一个钱的薪水就是薪水范围是我喜欢的，你就这样去分啊，就是条列式啊。其他的那种空想告诉你说的有多辛苦多难多忙多累， 就你现在管他辛不辛苦 都没有 用，干嘛、 对， 就你想不想嘛， 只是没有人教你怎么去理清楚这些头绪，而不是你不会，也不是你没有能力。所以现在教你方法，你就先回去照我们的方法，把每一个大方向里面会遇到的大概长怎么样的工作形态，什么样职位职务啦，你把它分出来之后，你就选得出来你喜欢什么了。 了解。 至于念了之后，等到你毕业了，会不会真的做那份工作，那是后来的事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哦，之前马克说的那个是什么啊？ 什么？ 哦，好几天前青春点点有在讲，就是有人要做，就是让你，我完全想不起来。 啊，需要聪明的时候，聪明人又不在，奇怪。 不是啊，他那个就是有一些关于未来的，比如说可能职业或方向的介绍，他很简单快速的方式、 啊， 就是让你知道。他现在好像在募资，可是他应该有做一些了。 我懂， 我应该要问马克那个叫什么？ 你知道 有没有听众在我在讲什么？可以给我那个关键字。 之前我朋友在开始要，比如说他迈入30岁，他开始要转行的时候，我就给他跟你。给他的建议跟你的是给你的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就分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工作的形态，就是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然后几点回到家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薪水，然后第三个就是他能够第三个就是他最后最终那个职位最高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业务，他最后就可能变成经理，好，这是他最高的职位。好，比如说你是个健身房的业务，最后就变成业务部的经理，好，这是最高职位。你就用这三个去区分，然后去找出你想要的工作形态的样子，其他的你都不要再想了，因为那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状况不一样，懂吗？ 懂。 所以与其算塔罗牌，还不如就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先写一写，弄一弄，整理整理。 嗯，谢谢乔治。 还要谢谢玛丽啊。 不用了，不用了，没关系， 跪下来。 你想好你自己就好了。 对啊，好不好，加油。 谢谢玛丽跟乔治，谢谢。 拜拜。你刚刚说的是大抓周计划吗？ 对。 哦，大抓周计划。 大抓周计划。 哎、嗯欸、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哎、欸。 对啊，就是。 搞清楚你长大之后的。 那个我还没有确切的看过，就是听马克在前面介绍过，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帮助大家，真的帮助蛮多的。 OK， 有兴趣的去 Google 一下大抓周计划。 可是你不会以前在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不是会发一本就是所有的科系的吗？你要推甄那个时候。 看都不看。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干嘛，你就从第一个系那一本那么厚，你就是一个看过去，一个一个看过去，看。 我没看过哎、欸，那本我根本碰都没碰过。 我是说，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你有没有去查过到底有哪些？你一个一个去看呢？ 我不相信有人从小到大都，比如说你已经要到了大要念大学了，你还不知道你在比如说国高中的时候对什么有兴趣。 他就是他，也许他真的没有意识到他去想，反正我就是先升学，我就上去念上去了，念上去了，念上去了。 他至少一定有一个兴趣，比如说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看电影，比如说有些人就特别喜欢运动，就是他的兴趣就可以发展成他的职业，这是一个选定了篮球队之后，哎，莫名其妙他就以篮球生的姿态保送，最后就念了体育大学，体育的学校，就是都会有迹可循啊，怎么会有人真的会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样也蛮怪的哦。很多爱的守护，当我吻你的脸。总是沉默的拒绝，但你脸颊熟悉的温度已让我满足。就算有那么一天我的眼睛已模糊，可能我的耳朵也早已听不清楚。亲爱的你，不要感到孤独，就在这个世界会有一个角落，那里花儿芬芳，蝴蝶飞舞。有个小小角落，就算有那么一天我的眼睛已模糊，可能我的耳朵也早已听不清楚。亲爱的你，不要感到孤独，就在这个世界会有一个角落，那里花儿芬芳，蝴蝶飞舞。当这世界一片荒芜，没有颗耕种的泥土， 我的手中美丽种子应该撒向何处，或许在世界尽头有个小小角落，那里鸟儿歌唱， 鸟儿歌唱， 还有花儿芬芳。 大抓周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想要设计200多段影片，让孩子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找到自己的兴趣。 哇，一个月内， 借由他们的设计，你去了解，你去看那些影片，让他们觉得引发兴趣才是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很希望可以帮助小孩更有效率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就有人说什么给孩子鱼吃不，给他钓竿等等之类的。 啊哈。 其实我觉得，我对于这一块，我一直想说，是不是我很没有同理心？因为每一次，可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小孩真的很多。 你的确是蛮没同理心的啊。 不是这个，尤其这个，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可能你没有遇到这样，刚好没有遇到这样的， 就算没有遇到困扰，可是有时候你可以想象，你没有被劈腿过，可是你也许可以想象被劈腿那个感觉。可是关于就是到现在，就是我找过啦，可是我找不到，这个我真的是。无论如何都很难认同那样的感觉，尤其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去搜寻，其实网络上还是有很多资源在告诉你如何就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你自己真的感到困扰的话，你有企图想要去解决的话，那个方式其实非常的多，而且书籍也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心态会不会有点像是我们明明就知道电台附近有什么吃的，但是我们看完一轮之后就是没有想吃的？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我觉得我的比喻很棒。 No。嗨，你好。 喂，你好。 好的，好有朝气啊！嗨，你好。 你好，我是想去英国。 想去英国？ 对。 想去英国要算什么？ 因为我男朋友啊，他最近在面试一个心理的公司，然后他说如果他面试上的话，他就要带我去英国玩。所以我想要算我明年会不会去英国。 他面试上一个新公司，如果成功了，他就要带你去英国玩。 他是去面试，但是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OK， 好。 对， 他的公司是在台湾吗？ 哦，在台湾。 哦， 对，只是要去英国玩而已。 就是面试上了，就是带你去英国庆祝。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就是要问你男朋友面试会不会顺利就是了嘛。 对啊。 OK。 这主要是我想去英国。 好。那如果他面试没有上的话，你会骂他吗？ 不会啊，就再找下一个就好了。 再找下一个男朋友？ 不是啦，就找下一个喜欢的工作。 吓、 哎、我 一跳。 好，那就帮你算算看看他面试如何好不好？你会抽牌吗？ 会。 那请你抽牌，左边还是右边？要第几张呢？ 左边第六张。 左边第六张，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魔法师。哦天哪，你过来收一下去英国的行李吧。 哇、啊！ 狂喝！ 感觉不错哦，感觉他面试很蛮顺利的哦。可是他会不会面试上了之后，他反而反悔，就说我不要带你去了？ 不会不会，他说到会做到。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哈、 哦。真的真的哦，好开心哦。 好，希望你 我要开始收集了。 希望你可以去英国顺利。 好，谢谢， 加油喽，拜拜。 好，谢谢，拜拜。 11:25，0223639955，今天是强强的塔罗世界时间。 谁吵？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 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谁能告诉我，那一种信仰能够让人念念不忘？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 会怎样？金歌金曲，金曲。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让音乐陪你找回心灵的力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句话，上班族不敢说出口： 老板，你到底想怎样？ 老板要什么 ？Brother 全都懂。Brother 商用黑白雷射旗舰事务机，快速聪明又省钱，一分钟列印50张，超快速，出纸分页器分装好便利，单张只要0.4元，好省钱。能灵活扩充指甲，远端猎鹰关。 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We are the lion， 我们就是一把刀的猎人，你我共存在 32分，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校园大小事，在帮大家算塔罗牌。0223639955，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嗨，你好。 喂， 嗨， 嗨， 你好，你是谁？ 我是阿边。 阿边， 对， 阿边，你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这样可以吗？ 可以。阿边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我工作。 嗯， 我最近在找工作，然后想要算可不可以顺利的录取。 你录取，你已经有去面试了是不是？ 还没，明天要面试。 什么工作？ 就一般的公司。 什么公司？做什么的？ 制造纸类 的。哦，制造业啊。 对， 好，边要面试，看看会不会顺利的录取。你会抽牌吗？ 会。 那就请你抽张牌啦。 嗯，左边第三张。 左三，一二三，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节制。哦，逆位的节制的话有点危险呢。 有低于50吗？ 差不多50 50。我应该要说 50 45% 好了，好不好？ 不好。 这听起来有点不好啦，但怎么觉得好。节制呢，这张牌大部分如果是逆位的话，通常会代表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他尤其是第一印象。就、所以明天你去面试的时候，你最好就是把自己的第一印象塑造的不错。 好。 你知道有些人一进去就会很紧张啊，就是第一印象就觉得诶，这个就是一个紧张鬼。或一进去就是开始很做作啊，人家第一印象就不好，或很自大啊、第一印象也不好，所以你的第一印象让人家一定就是你知道，正常平常心，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厉害的人这样子，好不好？ 好， 去练习一下，加油喽！ 干巴爹， 拜 拜，拜拜。 想太多，少了爱还有梦，只要有一天想通不透的梦。 哎呀，0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嗨，你好。 你好，我是周安博。 安博。 安博。 对。 安博，你好。 你好。 安博要算什么？ 我要算我的婚姻。 婚姻。 对。 你的婚姻怎么了？ 目前都还算平稳，我想要算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激情吗？ 啊，嗯。会不会有什么激情吗？ 对， 你指的激情是我想的那种激情吗？ 嗯，应该是。 我完全不知道你们两个说的激情是哪个激情。 你的、 哦、好吧？ 哎，安博的激情是哪种激情呢、啊？ 因为我想要就是在怀孕，我想说什么时候、 啊、是那种激情啊？哦哦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三四年了吧。 那也没有很久啊。 可是我们有第一胎了，所以我想要有第二个宝宝。 那你就直接跟你老公讲就好，你等他激情干嘛？ 那不能算哦。 咦，你想要有第二个小孩，你不就应该跟先生商量吗？ 我想要算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 你想要像顺其自然的，不又意外怀孕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刻意的情况下， 对， 会有第二胎吗？ 对。 你如果你主动去勾引你老公，是会被拒绝的，还是会成功的？ 是会成功的啦。只是我想说，可以算算看什么时候可以怀孕吗？这个算得出来吗？ 有点难呢、欸。 啊，那我可以算别的。 这本来就没有办法算确切的时间呐、啊。但如果你说、啊，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想，比如说我有没有短，就是怀第二胎的可能性，或是怀第二胎什么之类的。 他不是主要是要问这个吗？ 他是问说最近。 好，那我算这个。 就是关于怀孕这件事情。 对对对，好，我算、这个、 要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容易得逞？ 好， 好不好？ 好， 好，来看看要怎么样比较容易得逞。你小孩现在多大了？ 一岁，哎，好像一个月吧。 一岁又一个月，哎，你不是跟我侄女差不多大吗？ 谁叫你侄女多大？ 哎，我侄女一岁了吗？哦，还没，还没。好，那就你会抽牌吗？ 好。 我说你会抽牌吗？ 抽牌，我不会。 哦，你不会啊？ 22张，你抽一张吧。 从左边数过来，或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这样抽？ 第17。 要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呢？ 从左边。 从左边数过来第十七张哦。 对。 好，一二，哎，不对，左边。 真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啊，有够多。好，十七，你抽到牌是 ？Oh my god！ 我又抽到逆位的节制了， 感觉是不好的，是不是？ 哦不这个问题上面它不是不好的，因为你问的毕竟是方法， 不是结果。 了解。 好的，如果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抽到了逆位的节制，要怎么样怀第二胎？很简单，我刚刚不是上一个朋友他抽到这个，我说他会让人家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很重要， 也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那现在换到你这题呢，同样也是在别人的沟通、思考及想法上面有 你需要的是助攻这些部分，也就是说去跟你老公讲这件事情，达成共识之后，你就会容、哦、你就会天天 天天想你、 哦、好, 好, 好，我了解 天天问自己，对， 好，我了解了，谢谢。 什么时候可以生 baby？ 嗨，你好， 你好， 你是 小倩，小倩，你可能要很大声，我才听得到你哦。 哦，好，这样可以吗？ 小倩要算什么？ 我想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什么？现在几点吗？ 现在是11:43。 那确认一下那个喜欢我的男生会不会跟我告白？ 喜欢我男生怎么还不跟我告白呢？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你？ 感觉 他喜欢你，但他又不告白。 对呀、啊。 那你喜欢他吗？ 还好。 还好的话，那你管他告不告？ 对呀、 啊。 应该算喜欢了。 你连自己喜不喜欢他都搞不懂了，你还奢望他跟你告白啊？ 对啊，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他最近跟我告白的几率高不高呢？ 对， 好，这么如此简单的问题，就抽张牌吧。 左边第二张 ，玛丽，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倒吊人。 你听起来非常难讨好，哎， 对吗？ 还是因为你声音太小了？ 嗯，我觉得电话声音太小了。好，你抽到逆位倒吊人，被告白的机会蛮小的。你的声音也蛮小的。 不行吗？ 不可以，你其实一直都很不可以。 好啦，那你可以不用讲话了，我来讲好了。反正呢，逆位的倒吊人就是被告白的几率小，而且他也不一定是以一个喜欢你的姿态出现在你身边的。可能你想多了，也不一定，好不好？总之，告白被告白的机会不多。 有到想多了这么的尴尬哦。 有些人会去误解别人的意思，人家可能只是把你当朋友，或者是 这个有这张牌有这个感觉。 对，这张牌有这个感觉，就是误会别人的意思了，自作多情了一点点，有可能啦。反正总之就是被告白的机会，短时间之内被他告白的机会不大啦。好 ，OK， 就这样了。反正你也没有搞清楚自己喜不喜欢他，所以没差。 好， 就这样咯。 好，谢谢。 要他真的跟你告白的话，我就建议你反应那个声音要大声一点，我怕他根本听不清楚。 是，就这样了，再见了。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惹人上火的感觉？ 那是就是听不太清楚对方讲什么啊。终于来了，电话被我弄掉了。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直播上面的人说，直播最大的乐趣就可以看到我现场任何所有的表情，藏不住啊，很糟糕。 11:4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问你送这首歌曲呢，这个礼拜其实每天你都有听到他不同的歌，因为我们都有请你去听他的演唱会，他是陈碧，这首歌曲《我和小鸟和铃铛》。 铃铛，小鸟，还有我，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谷谷，很开心可以在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很多你知道的我或是不知道的我。我希望我做这张 Make It Real 的这个专辑呢，可以让人更多的人认识真正我的内心想要说的话，我的个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个，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一定有这个空间还有这个时间去发挥我们的才能，贡献我们自己的能力。我是一个被音乐感动过的人，音乐给我很多力量，让我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关，所以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能力，用我的音乐来回馈给当初感动我的那一份力量。希望我的专辑也可以带给一些人某一些神秘的力量，让他可以度过一些难关，度过一些困难难过的时候，让他对梦想不再恐惧，勇敢去追梦。我为爱而 是包包，轻一点是娜娜。 啊，你要去泰国了？ 对啊，上次参加泼水节，这次我计划去过圣诞加跨年。而且你知道吗？12月1日起至明年2月28日止，泰国免签证费哦。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啊？ 哇，这么棒，我也要跟。 欢迎啊！告诉你，泰国啊，怎么玩都玩不腻。 惊艳泰国，创造你的精彩故事。 岁末年终，又到了好男好女空中义卖会的时间。在宜兰冬奥的小小神射手正瞄准国际舞台，准备发光发热。第二周义卖商品有 Aigle 经典防水透气外套、德国 Wall 蓝宝石平底锅、乐林网 Swanee 首领专用轻量行李箱、澎湖福朋喜来登港景豪华双床客房住宿券、Brother 商用黑白雷射复合机、Brita 滤水壶、

经放弃了所有权利，连自己都知道这不公平。放弃你，放弃自己，放弃了爱的权利。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来自郭书瑶的放弃你， 请大家不要放弃点歌这个单元， 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哎呦，不要放弃这个小时。如果呢你不想放弃我们，你想要点歌的话呢，欢迎到脸书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在里面找到周日的 po 文，就是周日的那个版，那一则 po 文就可以在里面，哈利路亚，也可以在里面点歌留言。如果你要点歌呢，你就留下你的昵称，然后你要点的歌曲，还有你要说的话，传达的心意，这样就可以了哦。你是不是在偷拍我？ 对，对啊，不能偷拍你吗？ 帅吗？ 你就是可爱咯。 帅吗？ 你要帅还是要可爱？ 我要帅，谁要可爱？ 那你给我帅的表情，大平台的表情 ，perfect， 给你们满满，今天晚上就给你们满满的大平台。好的，首先送上第一则点歌，他是酸，他就是酸不溜丢的酸，他想要点维里安的歌，叫做在意 ，sorry 没有在意这首歌，没关系，一样送你维里安的歌。他说呢，最近读书读到心情不太好的时候，都会听听维里安的歌，唱到心坎里，听一听就哭一哭，听一听就哭一哭，听一听就哭一哭，然后又可以继续战斗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和他一样，被维里安的歌声疗愈到。好，送你这首歌，来自维里安的《有人在等我》。 电梯门自动门推开的旋转门，旋转不到我的家门。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底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

接下来来听这一首粤语歌曲，来自阿姑吗？阿姑和韵诗的《痴情思》。 放松。 再见卡列拉斯优雅美声三大男高音世纪传说正式落幕，2017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 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不离塞！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周周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侬旁02-2792-5444 2792-5444。 中国好声音冠军好声音张碧晨。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首播推荐《同梦》，梦想当然音乐制作，环球音乐即将发行。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继续送上点播的歌曲，这位同学他叫做四季春，无糖好喝。嗯，口有点渴。嗯，他想要点什么歌呢？他想要点这个乐团叫做 Feet and Tantrums 的Hand clap， 拍拍手。他说这首是他最喜欢的拍手之歌。Sorry， 我们没有这首你最喜欢的拍手之歌，但是我们有另外一首拍拍手。 嗯， 这一首拍拍手是来自 MODS MUDS 的拍拍手。 寻找不老的王国，轻快的节奏一直围绕在四周，还有音乐和我大声的唱歌，跟我拍拍手，爱让每个细胞跳动，灿烂的心 就要征服整个宇宙。哦哦，跟我拍拍手，青春活力全年无休，希望在转动，我会和你一起加油。 Overflow, clap hands, step dance, get emotional. I don't care if you're dancing or not. Playing, I got to make you rock. To the pink on the wall, come on. We can do it to the moon, come on. Get down, do it, baby, don't you pause it all. Every weekend we be freaking in the city with a beat I know you need. So let's do it, get down, come on. 麻烫的心中，还有个梦在激动。我和你并肩走，一路想听的朋友，幸福的轮廓就是心头有暖火，还有澎湃血液不停的转动。跟我拍拍手，什么烦恼都不会有，英雄太激动，我做自己的主人翁。哦哦，跟我拍拍手，家门店里不断放松，身体万花筒，我们就在这一秒钟。爱让每个细胞跳动，灿烂的笑容就要征服整个宇宙。哦哦，跟我拍拍手，青春活力全年无休，希望在转动，我会和你一起加油。跟我拍拍手，什么烦恼都不会有，英雄太激动，我做自己的主人翁。哦哦，跟我拍拍手，加满电力不断放松，神奇万花筒，我们就在这一秒钟。 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拍拍手。 阿宝呢，想要点播差不多先生，他说我真的很想成为什么都差不多的人，可是这个社会不允许，觉得难过。 嗯， 我觉得不是社会不允许吧，这不是从小就说不要当差不多先生吗？ 差不多差不多， 但如果你真的想当差不多先生，其实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啊，这个社会其实没有不允许。 我们公司其实蛮多差不多先生跟小姐。 对啊，没有不允许你，只是你 放不， 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个差不多先生。 Yes， 好，这首歌来自 MC 哈找个差不多先生。 时间差不多的闲，我花着差不多的钱，口味要差不多的鲜，做人要差不多的简，活在差不多的边缘，又是差不多的一年。一个差不多的台北市，有差不多的码子，差不多又干了几次，用的差不多的姿势，看着差不多的电视，吃着差不多的狗屎，写着差不多的字，又发着差不多的誓，差不多的夜生活，又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音乐，喝着差不多的酒，有着差不多的绝望，做着差不多的梦，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脑袋差不多的空，差不多的挂，说的差不多抱怨的话，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回我那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虾，指鹿为马都差不多嘛，继续继续瞎子摸象吧，有差吗？我是差不多的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这个问题艰深，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总在见缝插针，差不多的反复总是差不多，有义无反顾，差不多的感触总是差不多，有愁云惨雾，差不多的苦，差不多的毒，一条差不多的路，我吃着差不多的苦，我刻着差不多的药，又睡了一场差不多的觉，差不多的烦恼，差不多要把我逼疯掉，差不多的糟，差不多的妙，差不多的闹了，差不多的屌，差不多的中国风，差不多要把耳朵蒙，歹戏托棚，差不多要帮你送个钟，差不多的歌手摆的差不多的乌龙，差不多的麦克风唱差不多的喉咙都在哭穷，差不多都像个猪头，偏偏我和他们差不多是猪朋狗友撒，差不多的谎胡乱，差不多的抢骂人，差不多的抢，不然你要怎么样，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这个问题艰深，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总在见缝插针，差不多的你，差不多的我，差不多的他，差不多的他妈的，差不多小发达，差不多打着哈哈，他骂着擦擦，嘎嘎乌拉拉的，差不多的咖，差不多先生他像个笑话，有人又在叫骂，差不多要跳不起来还是要跳跳吧，差不多像乌龟，但乌龟不会翘吧，这差不多的人生他妙，差不多要立正上流，想流到上流，差不多在心里默念阿门，还有佛陀不能放牛，差不多的生活和街头，再差一点你就变成街友，我唱了88个差不多，都差不多，差不多先生不会在乎这么多，日子应该怎么过，差不多的2008怎么活，我是差不多先生，热我是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我是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先生，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这个问题艰深，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总在见缝插针，我是差不多先生。 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心态就是他的人生真的可以都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其实他也蛮快乐的、欸、 就你自在，你开心，你觉得好就好啦。 对啊、嗯、他不会计较什么，他也觉得得过且过还不错。 就是你真的很计较的话，其实你就是不适合当差不多先生，因为你就有欲望嘛，你就不会觉得那样就好。 嗯，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桃子姐的真的假的，它是立可带爆开啊、哦、立可带爆开，好不开心哦。他，你知道我小时候最不会用的一个文具产品就是立可带。 你说你一旦过去那个回不来，你就回不来了吗？ 回不来就回不来，不然就是我一用下去，它就那个立可带不会好好服贴在纸张上、 哦， 它就会东缺。 有的立可带很烂， 哦，不是我的问题啊。 有的立可带就是品质不好， 就真的很烂。 嗯， 然后不然就是我，比如说有些立可带很细，可是我要封的字可能很，就是我要盖过去 就一点点， 很不是很大。 哦，你要涂很多，是不是？ 我要涂很多，所以我涂一条之后，可能要涂第四，我可能要涂三条，我可以才可以把那个字完全盖住。 嗯， 可是我涂第一条之后，我要涂第二条，我就会把我在涂第二条的同时，我就把第一条的某个部分 刮起来，就弄 起来 了， 很烦。我超不会用立可带的，我恨立可带， 不容易。 好，立可带爆开，他想要点这首歌曲，因为他觉得人世间真真假假实在难分辨呐、啊。 喝莫喝，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过了，拉拉扯扯大动干戈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上面的嘴巴全是假的，还有洋洋的文案算是真的，芝麻的先生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婴儿的心跳全是假的，还有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不教训才是真的，为什么又何必呢，把一切 内又正的就是不正不加不生不灭最初要将远则到最后不依不舍就认了要闹不和又无奈何就算了大家就也就合了也就醉了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会了也会唱了童年的承诺全是假的放下的争议算是真的没话的唯一句是假的为了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说不过全是假的不讲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为什么 接下来呢是来自伍佰老师的太空蛋吴小妹想要点亲爱的你给所有的舞迷小伙伴们祝大家都开心然后祝伍佰老师的丁子花专辑大卖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之前专辑的主打歌太空蛋吧 漆黑的银色太空星星月亮和太阳地球啊继续再见我寂寞的挥手来来世界的生命延续啊扣在我平凡的手里啊寻找一个新的地球哦流星和我擦身而过啊几次元的时空中穿梭啊一心你要和我交锋小心我有绝世的武器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这个希望的太空弹小心我的太空弹现在已经西元20秒蓝色星球烦恼超出太多移民任务我就是前锋新的世界重新来过不要忘了过去究竟怎么哦人类迫切需要解脱解脱解脱解脱解脱邪恶一心不要阻挠我阻挠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人类希望的太空弹

且比现实大，我不能承受一趟说半步大，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啊、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承受一趟说半步大， 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魏如萱娃娃的歌曲，叫做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好的，以上呢今天的点歌都已经全部播完了，记住哦，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请到 Facebook 官方，就是青春点点点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周日的 po 文就可以点歌啦。好的，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再见了，明天又是崭新的下雨的湿冷的一天， 哼， 真是不开心，没关系，平日的青春点点点每天都陪你，周日的最棒 周日的最棒。 好，接下来听这首歌跟你说声晚安了，这首歌是来自 Robin Williams 的 David's Song， 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拜拜。 Just because